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是 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咧就要介绍台湾诗人 王亮吓。咁其实一早应该介绍佢噶啦，王亮兄咧，其实好多人都知道佢个名，港台诗歌界甚至即系大陆诗歌界啦，好多人都知道佢名。但系咧，唔一定系因为佢嘅诗吓，就因为佢都系一个好出名嘅诗歌评论家啦。咁佢写过好多好重要嘅评论著作，同埋咧佢编过一套20册嘅呢个大陆先锋诗丛啊，就喺台湾唐山出版啦。咁咧就系被视为咧，即系将大陆啲先锋诗歌、啲实验性嘅诗歌咧，介绍去台湾嘅一个重要嘅渠道啦。咁佢自己咧就其实一直都有写诗，而且咧有一啲诗咧都即系好有意义嘅。比如话佢有一组诗系成本诗集嘅，叫《小叙述》，系写成个228事件嘅，叫228史诗。咁但系咧始终都系评论同埋呢个即系编辑嘅名咧就压过咗个诗名啦，直到咧咁佢最近出版呢本诗集叫《猛虎行》咧，就令人咧真系有种眼前一亮嘅感觉。咁我谂都系因为佢之前嘅修行所致啦。咁佢一直都喺度谂紧，无论佢写评论或者之前写诗，一直都谂点样将古典汉诗嗰种美学理想啊继承过嚟。然后呢就变成一种呢新时代嘅诗。咁佢喺呢本诗集呢我哋一阵介绍啲诗呢，其实大多数都系两行两行，然后一首诗得四行，即系有啲似绝句咁样。但佢又唔系称之为新绝句，大陆有啲人叫呢啲叫新绝句，佢叫双联诗集，好似两副对联咁样。所以是一相连。 咁工整先。 佢唔工整嘅，佢唔讲格律啊或者是押韵嗰啲，唔系太讲究嘅。但系呢呢种结构呢就都几适合即系一种东方美学嘅呈现嘅。即系其实我觉得佢更似呢佛偈。 啊，系喎， 系啊，佢经常会有一种顿悟喺入边。咁呢种顿悟当然啦，同真真正正修行嘅和尚嘅顿悟好唔一样啦，系带咗好多现代诗人或者一个现代城市生活过嘅人啊，再去反照翻自然啊，或者系隐居生活等等，然后从中咧得出嚟嘅顿悟啊。咁佢有提过啦，咁其实呢本诗集入边咧，开头嗰一部分咧系佢十几廿年前写，已经试过少少咁样嘅形式噶啦。但系真真正正咧，去到佢话要有一个完整嘅美学形式去写呢组诗咧，就系从一首叫《柠檬禅》嘅诗开始。 系一听就系现代，再加上呢个佛学啦嘛。 系啦，我嚟听《柠檬禅》。 柠檬禅，王亮。夏至柠檬树，满树绿光。老天捎来了一封信，清晨的柠檬禅坐空中，一个个婴儿表情的脸庞。 柠檬禅咁就系王亮嘅作品， 好明显即系嘅禅字已经指出呢个系一个有偈嘅意味嘅诗啦。但系佢你睇佢入边咧，柠檬禅咧本嚟唔系一个名词嚟嘅，而系佢话柠檬禅坐空中啊，禅坐即系好似打坐咁样啦吓。其实呢种顿悟咧，同以前嗰啲佛偈嘅就话道佛。禅喺路边嘅牛屎堆上边，或者系佢话即系总之喺一粥一饭入边都有禅啦。但系咁既然咁样，柠檬更加有禅啦。咁其实入边最有趣嘅咧就系话，佢话呢啲柠檬咧就好似一个个婴儿嘅面咁样，对应嘅咧系前面系老天啊。老天同婴儿系对应嘅，个天荒地老啊嘛所谓。但系佢写一封信嚟，封信咧系咩咧？就系天上嘅光啦。太阳光就是老天封信，而这封信呢是给这个婴儿来收的。 哇！ 咁、啊、呢个诗人咧就好似一个即系代收人咁样，我帮呢啲婴儿收咗呢封信，就成为咗呢首诗。 系，唔知咪因为用咗柠檬，觉得好似好清新咁。 系啊，满树绿光嘅前面都讲，即系你话蝉呢样嘢好似好老派，依家我哋睇会觉得好似系啲即系上年纪嘅人先会去修炼嘅嘢，但系其实蝉可以咁青春噶吓。 吓、啊，仲系咁清新吓，柠檬蝉。跟住我哋要听好时光。 好时光，黄粱。好时光，收入盒中，原鸥梦谷，旧尘仆晒成道边。三十年藏匿，明镜也不见勇滞。昔念一枝花，爱到骨朵泪。 好时光就是台湾诗人黄粱的作品。 嗱，从好时光开始咧，佢渐渐进入蝉嘅另一种境界咧，就系话，其实好多蝉诗咧，古代好多蝉偈咧，佢都会用艳情啊，嚟比喻修佛嘅、哦。初初一睇，你会觉得嗯好奇怪，嗯一个和尚点会写咁艳情，甚至色情有啲色情嘅， 咁绮丽咁， 系啦嘅嘢。但系其实呢啲系佢哋一种特殊嘅正道嘅方式吓，即系所谓。咁样先令你明悟到色即是空嘛。咁好似佢呢首诗开始后面有啲诗都系咁样嘅。咁好时光呢，我乍眼一睇就諗起何孝贤导演嘅咖啡时光同埋最好的时光。嗯、尤其是最好的时光入面呢，大家记唔记得呢，入面即系都系以台湾为背景啦。咁张震呢同阿舒淇呢係啦、就好以你嘅前面以你呀，尤其系佢哋演清末民初嘅时候。嗰種情侶啊，喺入邊我都有呢種感覺，因為呢入邊咧，佢有啊呢、這個 keep 啦，又有呢個舊塵布曬成道邊啦，即係你嘅感覺係好遠古嘅嘢、 嗯、 啊，令人諗起甚至係呢、這個啊陳升嗰首《One Night in Beijing》嗰種感覺，但係咧去到下一段，即刻有一種隔世感覺，佢話匿埋三十年，匿埋喺邊度咧？匿埋喺一面鏡入邊，呢、這個係好有禪意嘅。明镜也不见勇滞、啊 嗯、 我哋日日照镜，我哋嘅影留喺块镜入边，到底有冇留到呢、如果系留咗，咁块镜入边会唔会塞满晒人影呢？最后呢，佢就用咗呢个佛教嘅拈花啊，拈花觉悟呢个典故啦。咁点解拈花呢？佢就唔讲，即系喺佛经入边拈花一笑呢，就表示我已经收到啦，我明白你所讲嘅道理啦。咁佢就将花呢拆开成花骨朵。佢话我要爱你，一直爱到入最深处，就是花骨朵入边， 即系爱到入骨啦。 系啊，咁啊睇翻前面咧，仲有一句叫圆勾梦谷，即系好似你要向一个梦嘅谷入边去吊啲嘢上嚟咁样。 系啊，就其实底啊， 系啦，那个谷又好似块镜咁样，你点都拉唔晒噶嘛，块镜系无限噶嘛，入边嘅嘢。 啊，成件事好圆、啊， 好圆哦，好圆哦，即系好美妙，而且。咁玄奥就塞喺四行诗入面啊，你感觉好似一个嗰啲微雕世界咁样，你不断向入面望都仲有嘢。 咁、啊、但佢偏偏就係叫好时光喎。 係呀，咁好时光可能就係咁玄奥。 好，跟住我哋听石头记。 石头记，黄粱。石碎，石醒。美人一尘不挂，和尚石言石语，红艳的呼吸，空中流角，生活淡白，滴水穿心。 石头记，咁就系黄粱嘅作品。 呢首就更加系我头先所讲嗰种啦，即系。艳情中正道啊，咁其实石头记咁我哋都会知系红楼梦嘅另一个名啦。咁我哋石头记喺香港又有另外一个典故，就系晋念嘅石头记啦，啊达明嘅石头记更加出名啦。咁我睇到呢首诗嘅时候呢，我特别注意到呢，就系、是、呢个红艳的呼吸呢一句啊，好艳啊，红艳的呼吸系点解呢？咁我谂起石头记呢最后嗰四十回嘅时候呢，贾宝玉出家。咁喺白茫茫一片大雪入边啊嘛，诶佢披住一个猩红嘅斗篷，咁啊过嚟同佢父亲拜别， 咁好多人呢就即係批评啦，话诶证明佢即係凡心未尽啦，都出家啦仲要着星星红嘅斗篷。但我觉得呢个先係真真正正係贾宝玉式嘅出家。即係除咗佢冇一个和尚敢着星星红嘅斗篷嘅。咁呢种红呢即係所谓出入红尘，其实对于佢嚟讲，你哋咁介怀红是代表即是世俗的嘢，或者甚至情欲的嘢，系啦，繁华情欲等等咧。但如果佢真系已经无爱啦，咁佢又何必在意到底系红嘅斗篷定系白嘅斗篷呢、所以就算有红艳嘅呼吸，佢生活依然系淡白嘅。佢前面咧石碎石醒，咁佢漏咗中间一句就系、是、石头又会唔会发梦呢？如果石头发梦，咪就系《红楼梦》咯。咁佢系故意以一个空缺嚟点出呢个梦，石言石语都好有趣啦。我谂系从自言自语嚟嘅啦，但系石言石语比自言自语更加之有禅意，就系话啊石头都会讲话呢句俗语，佢用喺入边啊嘛。即系喺咩情况下石头先开口讲话呢？就系、是、有一个非常重大嘅事情或者非常强烈嘅情感冲击，石头就会开口讲话。 系，同埋最尾系生活淡白，滴水穿心。 滴水穿心都系呼应翻石头啦。石头喺如果有滴水不断咁滴，不断咁滴，佢都会石头都会被滴穿噶嘛。 系呢首就系《石头记》啊，跟住我哋要听《蛀洞》。 蛀洞，黄粱，牙痛补偿了满嘴蛀洞，心里的蛀洞拿贪念来堵。社会的蛀洞不断骑驴找马，历史的蛀洞革命吃人民豆腐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蛀洞就是台湾作家黄粱的作品。 好像蛀洞这样的作品呢，在这本诗就其实不少见的，因为黄粱呢都是一个很关心社会的诗人。他当年呢真是、为二八写了整本诗集啦，又为太阳花运动呢写了很多很直接的那种，真是可以在街头度朗诵的诗。咁呢有蛀洞呢，你都睇到是一个很直接的理念上的一个批判性的诗。咁蛀洞当然呢指代的是说所谓表面繁荣的社会底下藏住的种种的，即是不堪或者是未能够圆满的嘢，牙痛就可以补啦。就算你心的蛀洞呢，你就只可以用贪念嚟继续不断地塞佢，越塞个蛀洞其实越大㗎嘛。但是进展到后面呢，那个讽刺是非常之大的。他就说如果社会有蛀洞呢，你就要骑驴找马。这个你放返在台湾那种两党制那种轮换入面去看呢，又会觉得好有意思。即、就是你永远都是在到这党执政的时候，你就期盼下一党，下一党上来你又期盼返原来个党。最后去到这个讽刺呢，就讽刺到那些所谓专业的革命者。佢哋嘅口头禅，比如话毛泽东，佢话革命不是请客食饭啊嘛。咁其实呢度反过嚟，佢就话你革命系唔系请客食饭，但系你嘅革命系吃人民豆腐啊。吃乜乜豆腐呢？喺呢个国语嚟讲，真系系啊，攞便宜啊嘛。咁呢个极之讽刺啊！好多职业革命家，佢话咗系为你谋福利，为人民点样，为人民点样，实际上佢都系假人民嘅名而行佢嘅私利咯。 系，我呢首诗同之前嘅嗰啲 好唔一样，系啊， 禅味系呢个完全冇啊， 极之入世啊，系。但系你都可以睇到啲好鲜明嘅想象。假如革命系吃人民豆腐，如果佢嘅牙系有虫洞嘅话，嗰啲人民咪塞满晒佢嘅牙啦。你咁样谂，你就会莞然一笑，你会觉得啊，历史真系太过刻薄啦，太过讽刺啦。 跟住我哋听《死亡几时》。 死亡几时？黄粱，撒哈拉沙漠买火，阿拉斯加埋冰，他们都不是徐霞客的知己。送行者脸上挂着时钟，每个钟面的时间不一。 死亡几时就是台湾诗人黄粱的作品。 哇，这些真是很凌厉的短诗啊，即使就是四句，你一看完之后你已经印象很深刻这样，原来死亡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。他前面讲的你在撒哈拉沙漠买火，在阿拉斯加这个很冻的美国阿拉斯加州 卖冰 是一种无意义的事，很荒诞的事。 你喺阿拉斯加賣冰，邊個會買呢？冇人會買噶嘛。 周地都係啊。 咁啊，其實佢隱喻緊當然係人生啦。既然隱喻完人生，佢就講死亡。死亡係點樣噶？佢唔講嗰個真係喺度死嗰個人，佢係講緊嗰啲咧未死趕嚟送行嘅人。咁嗰個形象咧就非常之達利嘅嚇，個個塊面度都有個鐘。但係最有趣嘅就係每個鐘行緊嘅時間都係唔一樣嘅，每一個人對你嘅態度係唔一樣的，每一個人對你嘅思念又好，對你嘅即係種種情感、愛恨情仇都係唔一樣，就好似呢個鐘一樣，佢每個鐘都喺度行緊唔同嘅時間，佢哋屬於唔同嘅時區。 所以就係死亡幾時 啊？咁啊，不是除鞋黑的知己，咁都有啲惋嘆嘅，即係好似呢啲送行者，其實佢有幾多個人理解你呢個好似除鞋黑咁樣即將遠行嘅人呢？徐霞克是一个旅行家嘛。 是啊。 咁佢不断，你如果你将死亡，你将生死，如果用李白嘅讲法，人生系天地之间嘅逆旅，即只不过系一场旅行咋嘛。但系嗰啲執着于人生嘅人呢，就喺度送行，以为你好悲惨，其实你有几个人理解徐霞克，佢根本就系沉醉喺呢个旅途之中。 是。呢首又返有啲禅味囉。 有同埋呢种禅味呢几超现实主义嘅，即系你唔可以将佢翻译返成古诗嘅，呢首诗系好明显一首现代诗。 好，跟住我哋听《银河栏杆》。 银河栏杆，王亮。银河与栏杆之间，几指空酒瓶，荼蘼一醉，少年白了眉。火车岂可连接火与车，明镜碎裂，大雪纷飞。 银河栏杆呢一首呢， 银河栏杆呢首读得我都几唏嘘，因为点解我读嘅时候呢，就突然间谂起我初初见阿王良嘅时候，已经系17年前啦。 系 咁，2000年我第一次去台湾，就是、住喺佢屋企。嗰阵时咧，我仲系一个即系勉强系少年啦，20几岁。咁佢呢就其实我都估唔到，其实佢其实大我都几多下嘅，但系当时咧佢嘅感觉俾我都几少年嘅，我哋都几意气风发，周街去逛啊，跟住咧又饮酒啦，又去撩女仔啦等等。其实佢大我都十几岁嘅，咁咧呢度入边咧呢个银河栏杆，其实我哋就取两段嘅开头，你就知佢写紧乜嘢。银河火车，咁咧就系宫泽贤治嘅童话《银河铁道999》，我哋大家都可能都睇过，或者睇过漫画，特别睇过卡通， 我哋都介绍过啦， 系啊，都介绍过佢写嘅嘢啦。咁入边最重要嘅意象，当然呢个少年啦，呢个少年坐上咗部火车，就搭上一条不归路吓。咁其实入边有个关键，佢话火车岂可连接火与车啊，火与车，火喺少年心入面嗰股火嘛，车系带佢走，但系带佢走最后系带佢变老呢，定系带佢永远停留喺少年入面呢？最后嗰一下，当嗰块镜，我哋諗返起头先之前介绍嗰首诗咁样，嗰块照咗你无数嘅影子嗰块镜，一旦碎咗就变成一场大雪。 大雪纷飞， 咁你都揾唔到雪入边嗰个人嘅踪影啦。 哇！呢首又谂翻起宫泽贤治嘅诗作咁样。 系啊，唔单止系《银河铁道》啦，仲有佢几首好几首宫泽贤治嘅诗咧，都写到呢种少年点咧？如果用我哋啲歌词讲咧，就系、是、曾是少年梦中惊觉，总是要归去，就系咁样。 好，我哋最后要听《无题之八》。 无题之八，王亮。就一条长街走到底，生死臂轮相亲，云在水上为争，柴杀火堆，作恶多端。雨江下，蛙齐鸣，时间为刀出生，尘埃静美如同梦，语言赶路寻找嘴唇。阳光在神的身躯里沐浴，善哉裸体，善哉舞鱼，天街歌咏诗人，暗巷吟游流星。草原奔马不如纸上狂草，莺转歌喉，问道鼓手，被整于战士前线，疾雨不急，无事可办。 无题之笔就是王良的作品。 嗯，无题之笔呢跟刚才那些全部都不同一个形式下，其实是他一首旧作啦。但是这首诗为什么我揀来最后跟大家分享呢？因为呢都几能够说明到他诗的意向、诗的字同埋人生的字，所谓诗言字就是这样，一条长街走到底。佢嘅人都係咁樣嘅，王良寫詩做人都係一條長街走到底，一本經書睇 到路， 係啦，佢就咁執著，佢就咁固執，咁樣佢嘅寫法都係，然後咧入邊咧不斷咁拆解好多禪呢、這個佛偈入邊嗰啲故事嘅典故，佢將佢拆解，比如話雲水僧嘅故事啦，南泉斬貓啊嘅故事啦，帶住把刀出世啊，但係有一句咧就好正，佢話語言趕路尋找嘴唇啊。唔係个诗人喺度揾緊语言喎。而係啲语言嚟揾你呀。啲好嘅诗就係咁样㗎。我自己写诗就会有咁感觉。最好嘅诗句真係唔係你自己喺度諗咗出嚟㗎。突然间佢就嚟到你个嘴边啦。你一定要将佢写出嚟讲出嚟。你觉得好似有人上你身咁样㗎。好精美呢句话写得。最后呢哇急转直上啦。去到呢嗰、那个境界佢话係其实係孔子嘅境界。善哉母如吓，咁啊呢、這个其实呢个典故系孔子论语入边啊，孔子问佢啲弟子，你嘅人生理想系咩？咁最后得到孔子守恒嘅最高理想咧，就系话丰夫母如系咩？点解咧？即系话我哋喺一个好好天气，春天啦，去条河度冲完凉，跟住咧一路人迎住风咁样行翻嚟，等啲风吹干嘅身体， 系 啊呢、這个就系最好人生最高境界。 哇！ 咁、啊、去到呢个第四段，哇嘅境界已经同孔夫子齐啦，仲未够，但系最后一段再转折一下，佢话奔马不如狂草啊！呢、這个婉转嘅歌喉呢，唱歌好听嘅，反而要向鼓手。呢啲呢即係盲人啊呢啲所谓残缺嘅人去学习。咁我哋香港人就会比较理解，如果年纪大啲嘅所谓古诗呢就係、是、唱滴水男音嗰啲人嘛，佢哋唱嘅歌你哋即係嗰啲流行歌手都要向佢学习咁样。 其实 就翻译成我哋通俗嘅讲法就係咁样啦。咁最后呢佢话诗或者人生嘅最佳境界就係去到最后呢度。佢话就算落住好急嘅雨，其实你都唔使心急，因为我哋冇事赶住要去做。 哇！ 呢、這个境界，陶渊明嘅境界。 咁所以佢都系配翻个无题之笔啦。 咁啊，我都知道王良兄咁，佢几年前就搬咗去花莲啦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更加远离都市。其实佢好有趣嘅，佢曾经喺淡水河边隐居过。 嗯， 跟住淡水变咗旅游区啦， 系 啦， 佢 又即刻佢又走啦，佢又搬咗去碧潭。啊，碧潭都好多游行，最后搬咗去花莲， 啊， 慢慢咧就真真正正变咗个隐士。 系，咁我哋今日就欣赏咗阿王良嘅作品啦，有出世亦都有入世啊，系嘛？下星期再介绍其他诗人啦，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